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我们先来说说二手车呀，就说到了维维的强项，是不是？现在2020年7月份的这个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新能源二手车3年保值率当中，插电混动啊，6月份保值率为37%，7月份的保值率为40%。电动车纯电啊，也就是6月份的保值率为41.5%，7月份为41.8%，保值率大大的低于传统的燃油车。你看我们吹嘘了这个，也不叫吹嘘啊，夸这个电动车，夸了很久了。 对， 但是确实它这个问题啊，是好多老百姓非常关心的，因为现在这个车呀，大家更新率非常高， 对， 开个3年5年，有的人开个3年2年人就换了，像电动车这样的，一换跌太多，受不了啊，心在滴血，王老师考虑这问题没有？ 啊，这样啊，就是这两天呢，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另外的这个数据呢，就是说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二手车的交易量 哦， 已经追到了2019年的量了 哦，就疫情之前了。 哎，对，所以也就是说呢，因为在19年之后，比如说20年啊，就这一年，因为黑天鹅的原因，然后还有呢，很多专门做垂直二手车的这个网站， APP， 哎，对，这些网站因为种种原因吧，效益都下滑，以至于资金链断了呀，然后人家气了，不干了，那裁员了，就全都是负面消息，很多人都唱衰，说二手车不行了，那个不太好。但是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商务部等几大部委联合出台了一些政策，这个政策是有导向性的，对二手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二手车的交易抬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芯片，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说，哎，我要订这个车，因为芯片的原因，您这车可能 且等，是吧？ 半年啊，3月以上啊，那行，我等不了了，那我就在二手车市场那儿，我买一个90%新的， 对， 对吧？ 那 所以销量都在往上走，这是一方面啊。另外呢，我也曾经问过他们，那在市场上电动车有没有专门的经营区域？ 对， 或者说专门的商家，说好我其他车都不收，我专门收电车的。后来 前两年还没有，我记得我去看了， 对， 是吧？ 他们说现在呢也没有专门经营纯电车的，但是商家呢，大家都说好，只要有我就可以收，因为做二手车交易的人家是希望这个资金流啊能够滚起来，而并不是说没问题，电车来，我等个1年半载的，我再卖出去也无所谓，不行 啊， 一定让这个资金要滚起来， 对， 才可以 啊。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说现在呢，市场的商家呢也认定了，说电车呢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哎， 现在有很多大家心目当中是品牌的车，它的保值率跟以往相比要有所提高了， 有所提高， 哎，有所提高，比如说 T 呀，比如说蔚来呀，就类似这些 小盆儿， 哎，都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我就是说，相比之下，相比之下， 但是比传统的那些高保值的车还是差很远，是不是？ 啊，汽油车有一些车被我们誉为叫投资理财产品， 是不是？ 哎， 啊， 你想今天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手里有一辆 霸道，是不是？ 不，霸道那都单说，有一辆我喜欢的丰田阿尔法， 阿尔法啊， 2011年的， 哟，那也10年了， 3.5V6的， 哦， 大概9万多公里， 9万多公里， 哎，9万多公里， 那开的不多。 啊，当然不多了，10年的车， 对，开9万不多。 评估师给他的估价，你说个数， 这车当年新车多少钱呀？不加价的话，也得60了吧？ 90多， 现在开10年，40万， 如果要是商家买你的车， 啊、 大概30几万， 三十几， 哎， 差不多吧。应该 但卖， 这我就说 就商家在卖、 啊、 卖好了的话， 50， 十年的车。 哦妈呀！ 怎样？理财产品？ 那你这车等于白开呀，差不多 是这个道理吧？ 是不是？你一年就亏那一点钱，你打车啊什么的也得这些钱呀。 哎、 哦， 更别说霸道了， 霸道还升了呢，是是不是？开了5年，哎，涨了10万。 所以我都说名字起得好。 哎，你说为什么电动车保值率还是低？我那天还专门问了一个开电动车，咱们有同事开啊，我专门问人家，我说你这车现在开了也有3-4年了，它还不是最新那一批，它是原来咱们国产的那个什么秦啊、宋啊那一批的。我说这车现在掉电掉得快吗？他说和一开始区别不是太大，起码不是那种你能明显就跟咱买了一充电宝似的那种，你用了几年以后原来能充那个仨手机，现在充俩，或者他说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他说还是一样。 不，我觉得这一两年，电车在大家心目当中的那个地位，跟最开始的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慢慢接受了，而且慢慢的那种对电车的焦虑，好像缓解了很多，但是到现在为止，你比如说对于电车，大家心目当中还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第一，充电的焦虑， 对， 这个依然会有，就相当于你开车，如果要是开一个油车，开油车，当你那个油灯亮了，你想没问题， 对， 油灯亮了，我再开50公里、 哦， 我找个加油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当你开电车，说你还再能开100公里，你就担心了， 对， 因为你就担心说我真的 能开到充电站， 再开100公里呢， 啊， 说不定开着开着，突然之间。一点电都没有 哦， 这个都不好说。 就是它这个灯亏电的这个准确性预估， 是的， 受天气什么的影响很大， 都有都有，所以就焦虑嘛。然后再其次，对电池除了充电啊，对电池也有焦虑。因为很多人都说了，这个电池实际上跟咱们使的手机啊电池基本是一样的。它是有记忆的， 对， 懂我意思吧？就有可能说，好，出厂我设计的， 你 这个比如说能充1万次电， 对。 或者能充5000次电，当这个次数过去了以后，你这个记忆就衰退，所以我也专门问过技术人员，技术人员说很多的生产电池的主机厂，因为不同的主机厂它在设计的时候记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家设计的记忆就是好低，就是低于10%的电量了，你充要充超过90%的电量了，这个记一次。如果你要是说，哎，我随用随充， 对对对， 就比如说，哎，我今天开了，回到家一看，哟，还剩60个， 对， 哎，那我充着， 充一会儿吧， 再充，充到80， 对， 哎，我第二天接着使。 好多人好像都是这样， 不计入一次衰竭。 哦， 所以这每个电池厂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很难讲。 哦， 但是呢。从未来的角度来讲， 啊， 我还是支持使用电车。 那 真的，我就希望电车，比如说从它的充电的桩啊，包括，电池的品质 等等吧，都所提高。我一定会买电车。 人家现在有一个，也不是现在了，好多年了。 嗯， 从电车刚进入中国市场，那几年，就专门有一个公司，叫什么什么充电英雄，还是叫什么，就是解决你这个焦虑，就是你比如你有100公里了，然后你觉得我离家还挺远，可能又是隆冬大雪的，你担心这个电到不了，你打一个电话，他就跟那个他骑一个小电动车，就来了，背后背的就是一个大电池， 是有是有， 咵就给你充， 是有。 然后当时因为刚出电动车的时候，不是所有物业那阵儿还经过一个讨论嘛，说物业该不该阻拦人家给人家那个装充电桩，因为好多物业，咱就说稍微有点怕麻烦，不愿意给人装，所以有好多人那个时候即使有停车位没有充电桩，我还问过咱们一个同事，他说他就专门买了这个服务，他说比你装充电桩还划算，因为当时他好像是类似那个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有那种特别大的优惠，比如说买1000送500，他说类似这种吧，你算下来以后就是打了几折，他就一次性的充了很多钱，充了很多钱以后，他就想 比如我每次上班的时候， 嗯， 我就把车扔在那儿，然后叫一个这个， 嗯， 他来给我充，那我家里也不用弄这个， 是， 或者我停在哪儿的时候随时就充， 是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解决大家的这个焦虑。 但是呢，嗯，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充电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 对吧？ 嗯， 就它跟加油不一样，虽然说你加油有的时候随着油价的升还是降， 啊、一毛两毛， 但是基本都是统一的， 啊、差不多。 也就是说，你在你们家这边的加油站加，比如说加满一箱油350块钱。 对， 到那个地方加也是这个钱、 嗯、 不会有变化、 嗯、对， 但是充电不一样、 嗯、 你在家里充电因为使的都是民用电、 嗯、 使民用电有可能充满一次比如说就12个小时吧、 啊、 满充充满了 50块钱 50块钱、 嗯、 但你如果要是说到一个商场、 哦、 或者到一个写字楼人使的可不是民用电、 哦、那是电钱不一样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啊、真的呀 它可以往上上浮多少是正常的 哦哦哦 也就是说你去那儿好我快充有可能1块多一度电哦。 哦，那也贵不了太多。 那 贵一倍吧。 那充满了，比如说就已经100多了。 啊啊！ 你还有停车费呢。 哦。 那这你比如说 停车不免费充电， 那当然不行了。 哦、哎呦！ 你去国贸大饭店。 哦，有。 完了吧？ 完了。 你在那儿又充电，交100多。 啊。 停车费你 又交100多。 哎。里外里可不便宜了吧？ 啊，去所以去那儿就是公共交通是对吧？ 但是未来还是会买电车。 对，反正二手车、电车，我觉得以后都会越来越好， 是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渐渐过了那种就是我刚有钱，我需要必须开新车、开好车，然后让别人看得起我。 嗯， 现在我觉得渐渐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对， 而且大家现在更追求就是。谁给我带来的便利更多、 嗯、 谁更方便 是 吧谁让我用的更舒适 是 我觉得慢慢往实用方向考虑 对对、所以未来的电车我觉得只要把那些痛点都解决了、 嗯 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对 就所谓的痛点、 嗯、 比如说第一、就是充电桩的问题 充电桩 哎充电桩、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好解决啊、第二就是你这个待机时间 对 对吧就你这电池、那从最开始说哎呀这个车续航里程300公里 嗯 现在已经到600多700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所以这个续航里程我觉得未来也不是问题 嗯 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是很多的研发人员或者科学家真的要绞尽脑汁想的、因为电池的使用的地方 哦 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使用的地方 不一样你要在东北往开推或者俄罗斯往开推北欧那些特别冷的国家 所以可能就差点意思 对 你比如说要在特别热的地方或者在特别冷的地方 对 电池的寿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 就类似于咱们举个最简单例子咱们去东北或零下几十度 手机瞬间就没电 啊拿手机说自拍 啊 停机了 刚拿出来就停了啊 电车也一样 对还有它这个电池寿命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制约它和现在的那种纯汽油车的保值率、有区别的一个关系因为咱们没开过电车你手机总用过咱们的那手机你会发现可能别的功能都还正常的时候你用个2-3年你那个手机的电池的寿命 对 明显你就觉得就不行了只能充满了原来能用5个小时现在就用3个小时这个可能更是二手车他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当然了 但是你要是像普通的咱们说的那些神车包括有很多那种家用轿车、你只要定期保养人家这么多年研发的那种经典车型 没问题 你开10年开20年只要不强制报废他都还能开 对吧 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电车吧比如说走高速如果要是一直保持在100公里时速以下没问题电衰减的速度很慢如果你要说不往高了走 对 比如说 限速120我就120 完了你就看那电唰、 哦、真的呀 哎呦走的那个快哟、 啊、真哦他跑高速也不行 跑高速你如果就匀速80特别好 哦 但是怎么可能呢 对 对吧 啊、 你就不行 限速120你不可能一直开 对我踩到120 对你踩到119定速巡航、哎、是不是 走得可快了、哦、哎然后夏天开空调啊冬天开暖风啊、 哦、 走得可快了 哦那就说明还是有痛点还是有缺陷、 哎、相信我们的研发人员吧 好嘞好嘞 一定会好起来、 哎、 啊 就来了，要认识 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不论什么车。上路就得有牌子，可牌子如果丢了，很多人就觉得我好烦心呢、郑州东四环与金水东路，一个私家车的车身上贴了16张车牌子，寻找车主。43路公交车的这个车长就说了，说这些车牌子都是自己和同事啊，在这个暴雨过后的积水当中捡的。自己平常上班呢，就把这个车呀停在厂区显眼的位置，方便过往的车辆说：“哎，这是我车牌子。”相当于已经找到失主了。捡来20-30张，也有10几张已经让这个车主领走了。还剩下这16张，等待别人来领。 哎，这个我也没明白，就是水冲一下泡一下，因为咱那牌子不都有螺丝拧的吗？ 是， 它怎么冲一下泡一下能掉了呢？ 是这样啊，就是。你发现了吗？车牌子啊，一般掉的都是后车牌子。 哎，为什么？我没 前车牌子很少 啊啊！ 这是第一个啊，你发现？第二， 你没发现车牌子一般都是拧上头的螺丝拧给它固定上、 啊啊、对对对对， 底下那俩少， 一般都不拧，我那就没拧 啊，少。是这样，就是车当冲水的时候往前走、 嗯、 前车牌子就属于顶着那个水走、 啊、有劲儿、啊、 所以它掉不下来 啊， 哎，但是后边的那个车牌子 啊， 你就相当于一艘船在往前走，后边的这个浪 啊 就在你的尾部 老晃它，就感觉是吧， 尾部呢老有这个浪呢、啊、就相当于底下有一只手在拖这个车牌子 啊， 那一拖那不是就像那相框似的、 啊、 嗯，就给它从那钉子那儿拖起来了 啊， 掉了 哦， 就这个意思。 哎呦， 但是你说四个都拧上，怎么拖都拖不下来 啊、哦？那就说明平时咱们还是应该把四个都拧上。 应该是 啊、哦，回去我就把它给拧上、啊。哎，但我今儿说起这个，我还看了一个今天一个荷兰的一个纪录片， 嗯， 拍的什么？ 嗯， 他们因为也有河，莱茵河，然后。 嗯， 他说也会经常有发水啊什么的，因为咱们今年河南那边包括其他城市也有发水的时候，我就看了这个，人家荷兰现在在造一种房子，可能不新了啊，就是这个纪录片没准有几年了，在水上造房子，就是他让大家住到河里边，住到河边上，原来咱们你就得把那个河的那个河床得填了，你必须得有土地啊底下你才能固定这个房子嘛，但是这个房子如果大水来了什么的，它跑不了，它很危险的。今天我看那个房子也申请专利了，人家人家说他这个房子呢，是底下通过气压，就底下类似我理解啊，像一个大气球一样的那个东西，它通过调节你的这个压力，包括算你这个房子的重量，它通过调节这个气压来实现你在水上的平衡，你在上头是完全平衡的，它固定的在边上有一个大的柱子，那个柱子可能是一直扎到这个河床底下的啊，固定住。你在你水来上涨或者下沉的时候，它可以根据这个柱子，你等于是一个竖的竖着的一个固定桩嘛，根据这个你的水位是可以上升的，就是你水来了以后，比如上涨了40厘米。你的房子是可以往上走40厘米的，就是你这房子不会因为水来了一层被淹了，二层被淹了，不会，它会能够纵向的来调节，特别好。我觉得以后咱们也可以渐渐的往这方面，就是靠一靠，因为还是有很多临河的那个房子，我觉得这个科技看起来真的能解决好多爱发水的地方的人的问题，因为平时住起来，我看了一下，跟咱们普通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你没有啥区别。但是他说大水来了的时候可以往上走，然后平时可以往下，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现在还不够智能的。就比如说你家里，我新买了一个按摩浴缸，这按摩浴缸应该挺沉的，这好几百斤，夸搁到三楼了，他要重新来计算一下你这个重量，来调节一下，就可能你每次弄一个大重量的东西来，你都要调节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以后有一个电脑芯片介入一下，它这个计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对吧？ 不困难啊。 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看到在水上挺有意思，他们现在推广开始在慢慢要做实验，就是海浪在海上也要建房子，因为有很多国家，包括我觉得这个到咱们的岛屿其实也很有借鉴意义的，原来都是弄庄子是吧，种那个珊瑚 是 吧，现在如果它有一个能漂浮在上头，能计算这个海浪啊什么的，那以后我觉得陆地面积还会再扩大。 哎呀， 是不是 水上屋， 哎，对，你想想你以后买一个房子是在水上，是不是 完了， 想在黄河上游住，你就在上游住；想在下游住，就在下游住；想在长江上住，在长江上住。 不不不，这个都不重要 啊。 马代我就不去了， 马代你也不用去了， 对吧？啊、水上我们这儿也有。 对对对，你就想在哪儿住、 哎、 在哪儿住。 哎，是 是， 是 不是？ 啊、天眼查的 APP 显示，近日，河北的某数字处理服务有限公司申请了多个人类高质量男性商标。国际分类设计广告销售啊，服装啊，啊鞋帽啊，当前商标的状态为商标申请中。据悉，人类高质量男性为网络热词，指一个叫徐勤根的成功人士，因为一段3分钟的求偶视频当中自称 人类高质量男性， 嗯， 引来了网友和很多朋友的这个模仿吧， 哎， 所以走红了网络了。 哎，这到底什么是人类高质量男性？大家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讨论。 嗯， 有的人就说，那比如说在多少岁之前，我早就财务自由了， 嗯， 是不是？我不光财务自由，我那边还能公司还能分多少个亿， 嗯， 还那边有的我身体还健康， 嗯， 然后我还有文化，我什么什么。给出了好多的标准，王老师觉得什么是高质量男性？ 哎呀，我老觉得就是你的，嗯，比如说你的视角不一样， 视角不一样， 哎，你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嗯， 你的岁数不一样， 嗯， 就每个人的解释可能都不太一样， 嗯， 因为那眼界是不一样的嘛， 嗯。 你比如说那天我看了一则新闻，看完了以后，哦，我好羡慕人家那样的生活， 啊，人家高质量， 我觉得那个算是高质量的 啊。 那个就是说呢，有两个夫妻俩， 嗯， 八五后， 哦， 两个八五后原来都是铁饭碗哟， 哦， 辞职了， 辞职了， 八五后同时辞职，辞职之后呢？花了很少的一部分钱买了一辆房车 啊啊啊！ 大概那房车就八平米吧 啊啊！ 一辆房车， 嗯， 带着年仅三岁的儿子 啊， 用了大概是3到5年的时间， 嗯 啊，一直开， 嗯， 国内 哦， 150个城市和地区， 嗯， 游玩 哦， 而且呢。平时那你想你得靠什么为生啊， 对 吧？ 对对对 对，平时靠贩卖自己制作的冰激凌 啊， 用这些年的时间赚了50万 哦，人家这车还能带卖冰激凌的， 那就自己做吗？ 啊， 因为本身这个车你可以有电， 对对对， 有冰箱， 啊， 又能住， 啊， 对吧，又玩了， 啊， 还挣了钱了， 可见冰激凌的那个利润有多大。 你别闹， 是是 你得说人俩人是有手艺的， 有手艺 这多好。 哎，你只要是努力的学，想干一个什么事儿啊， 嗯， 有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哎， 是不是？ 是是是， 你类似像冰激凌， 嗯， 还有国外有很多车是卖什么？就我也见过， 嗯， 有一个电影拍的就是这个， 嗯， 是一个爸爸带着自己的儿子，也是开一个大房车， 嗯， 就跟你说这对夫妇差不多， 嗯， 他那个车也卖一个东西，走哪儿卖什么， 嗯， 就是卖各种他们那叫。墨西哥的那个玉米， 啊，饼 玉米卷儿， 嗯，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 嗯， 你有一个铁的烤盘， 嗯， 就行，在那上头把那饼热吧热吧，然后煎，比如人家加肠，你给人加个肠，煎鸡蛋你就给加个鸡蛋， 嗯， 然后走到哪儿菜市场买点生菜什么往里边一卷， 嗯， 他们那墨西哥那跟咱们那大饼卷一切意思差不多， 嗯， 也是一路走一路玩， 嗯， 我还那次不是跟你说过，我还见过一对夫妇，人也是开，都不是房车， 嗯， 开一个金杯， 嗯， 开一个金杯也是全国各地的绕， 嗯， 卖二手书， 嗯， 就是到这地儿把自己收的书卖出去， 嗯， 然后在这儿再收一部分书， 嗯， 走到下一个城市， 嗯， 就靠这个，人家也走遍全国， 嗯， 我觉得这哎，都是好多人想干而不敢干，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迈出这一步，你要说出去那个想办法生活下去，这么玩儿。我觉得只要你下定决心，其实都能行， 哎，就 对不对？ 就是，哎，哎，你看我说的那才叫高质量男性， 高质量男性， 对吧？ 所以我就说这个高质量啊，其实要就是你看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哎， 对不 对, 对, 对, 对？ 比如在海边，海边那海王那样的算高质量男性，对不对？ 嗯， 海王那样，你要给他搁在一沙漠的地方呢， 嗯， 他可能他就不高质量， 嗯， 喝水特别少的那个。叫高质量男性，是不是？搁到中关村他又不行了， 嗯， 中关村人那个会打那个数码的各种东西，人那个叫高质量， 嗯， 对不对？在不同的地儿高质量有不同的那个体现， 说的 是,、啊、说的是， 嗯 啊，你还记得上一次去 KTV 是什么时候吗？ 啊，你记得吗，王老师？ 好久不去了， 好久没去过。 哎， 嗯， 这儿呢有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 嗯， 2015年巅峰时我国有12万家 KTV，截止到2021年的3月，仅剩下6.4万家了，相当于一半没了。 嗯， 那些曾经承载无数90后难忘记忆的 KTV 已经没落了。过了30岁以后，就没有去过 KTV 了。 哦， 与其说自己变得没那么喜欢唱歌，更多的是找不到可以一起唱歌的人了。一位网友说出了不少90后的心声，而崛起的00后，他们拥有更多的选择。一人时候玩手机。 俩人时候酒吧呀， 嗯， 四个人密室啊，六个人桌游啊，八人剧本杀呀，那多人的轰趴， 嗯， 对于零零后而言 ，KTV 早已经跌出了他们心目当中娱乐榜单。 嗯，我那天吃饭走到了朝阳门那一块儿， 嗯， 哎呀，感慨万千呀， 嗯， 因为走到这儿，然后有一个朋友说，记不记得这块儿？ 嗯， 原来是个麦乐迪。 嗯， 我一看，哦，往那边一看。原来钱柜也在那边， 嗯， 是不是？ 对 对, 对， 原来他那个形成一个犄角之势， 是 吧？这边是麦乐迪，那边是钱柜，钱柜边上原来还有一个什么？反正原来那是三个， 嗯， 现在一个都没了。我当年还在家里找着一个好多好多年前的那个 麦乐迪的卡 代币，还不是卡， 哎呦呦， 这更老了， 哎呦呦， 是不是？ 那 你有吗？就是你拿这代，它是一粉色的，哎，不是，是钱柜的代币。可以买那个东西的。 那我建议你在这条新闻之后一定要放那首《麦乐迪》。 哎，真的，现在这些好像都没有了吧？嗯，这两个牌子在北京绝迹了吧？哎， 不， 还有一家。 不，我觉得它没有了，我觉得是必然的 啊， 必然的。 为什么？ 你比如说啊， 你也不去了，你这也不 支 持人家生意， 啊，是就是啊，第一啊，我觉得老气， 老气。为什么唱歌怎么还老气？ 不，你想啊。你在 KTV 里，你不觉得里头好多的歌曲最新的那些歌 有啊？ 不，更新的相对慢 啊，真的吗？ 相对慢，这是第一 啊, 啊, 啊, 啊。 第二，贵， 贵， 对吧？ 现在挺便宜的。 不不不，你那是白天 啊， 白天都是老年朋友去。你但凡晚上， 二十块钱唱三个小时， 对啊，你晚上去可不便宜呢 啊, 啊， 对吧？你得包厢的钱，你要那水果的钱，要酒水饮料的钱， 啊， 这可不便宜的。相比之下，现在九零后也好，零零后也好，人家说了，我什么拿个麦克风 啊 ，APP 在家就唱， 自己在家就唱了， 嗯， 然后包括现在 在家唱报警扰民， 那很多商场 啊， 有一独立屋 小格啊， 对吧？ 啊， 在里啪一拉帘， 憋得慌， 可劲儿唱，对吧？ 啊， 这些都便宜， 啊， 就类似于可不只是 KTV， 啊， 我个人认为像电影院 也不行了， 以后也完 啊， 真 的，真 的 呀， 你想。现在去电影院，大家都说了，嗯，电影好不好看单说啊，第一人太多 哦，对对对， 对吧？ 嗯， 买一张票，有的时候哟，我想看这电影，一看哦，满了，那满了，好被子没有了 啊， 俩人这电影票钱可不便宜呢。 对，咱们现在都奔200。 好，那你想，同样，比如说某部动画片， 嗯， 这动画片，你说你要带孩子去看吧， 嗯， 那带孩子最次最次。俩人也得80， 对， 但同样啊，在某 APP 上 啊， 那 个会员80看一年，是不是？ 不，那人家那个你可以单来， 啊， 你就是为了看这个，就为了看这电影，你可以不是 VIP 会员， 啊， 就为看这个电影， 三块 你可以赚， 是不是？ 对啊， 啊， 三块看呗， 啊， 一样啊，投屏 啊， 没问题啊， 哎呀，啊， 便宜多了吧， 都像你这样电影院人还怎么生存？ 确实，所以电影院现在生意不好 啊。 电影院为什么一直说我得靠卖饮料啊、爆米花挣钱， 啊， 就是这个原因 啊。卖那么贵电影票还得靠爆米花啊。反正我好像上一次，我那天他们还问我呢，说你上一次看电影啥时候？我想好像还是过年的时候跟我妈去看夺冠。他说那是前年。我说啊，真的吗？ 但是啊，你比如说像酒吧可以还有 啊， 酒吧可以还有，因为那个是专门有一个氛围在的。 嗯， 但是我个人认为，像密室 哦 啊，桌游 对， 包括剧本杀 啊，都没有， 早晚也都退出历史舞台了。 年轻人玩的好着呢。 不不不，那也退出历。你比如说像剧本杀 啊， 剧本杀一般一个剧本大概玩整套下来，一个剧本， 嗯。 5到8个小时 哦， 你觉得哦，5到8个相当于一天，我就玩这么一个剧本 啊。 但是那你想啊，这一个剧本你要玩了，你下次不可能说我还玩这剧本， 玩别的呀。 好，就玩别的剧本 啊， 这是需要成本的哟。 对呀， 对吧？ 啊， 你看有一些大的剧本杀的公司，人手头或攒个100-200个剧本， 啊， 这个还 OK 啊。 对。 有的小公司呢， 啊， 他可攒不起， 啊， 他只能靠自己写， 啊， 但是他要靠自己写的话，那你想大家 写的不行， 对吧？ 嗯嗯， 写的不行，那他这个竞争就没有那么激烈了。 哦， 所以这， 啊， 不行， 又不行了， 哎，不行 啊！不是前一阵儿说，因为这两年这个影视市场也受影响， 嗯， 好多编剧都去写剧本杀了， 嗯， 是不是？你给我们充实了很多素材嘛。

新闻也可以很有趣。大城小事周末版。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火热的奥运赛事呢，也带来了不少奥运周边的产品。中国体育代表团呢佩戴的奥运口罩走红全国。记者呢近期呢在网上搜索发现，有不少商家也售卖起了所谓的同款口罩啊。那与此同时，给中国体育代表团捐赠口罩的厂家却公开发布这个声明，从未对外销售这款口罩。记者呢联系生产厂家呢了解到，他们在运动员出发之前就已经将所有的口罩都已经交付了，目前并未有新的生产，而网络销售的全是仿制的，与正品存在明显的差异。负责人呢介绍啊，除了外观差异之外，这些仿制奥运口罩多为一次性普通防护口罩，并未达到医用外科防护级别。法律专业人士表示呢，这类产品确实可能涉及到侵权。 哎，我周围好几个人戴，就尤其奥运会那几天， 你看看， 咱们同事也有， 你看看， 我还问他，我说你这个怎么人家那边奥运健儿戴着，你们也戴？他还特神秘的跟我说，说这是我们某一个嘉宾给我的，只有10个哟，不能分给你。我心想，我也没有想要，呵呵，都是假的，呵呵，是举报的。哎，不过大家可能这个爱国热情，包括对于奥运健儿他们戴这个口罩以后，对于人家那种崇敬，我们是能感受到。 那当然，那当然， 是不是？哎，但是反正现在最近大家别管戴什么样的口罩，因为疫情稍有反复， 做好防护， 该戴还是戴。 是的， 但是到了夏天以后，确实我也能理解，戴口罩确实比较闷一点。 是是， 但是比起感染，闷就闷一点吧。 对， 是不是啊？ 但是一提到这闷，口罩防闷神器 哦，了解一下 啊，卖的可火了。 你感觉你就是某个 APP 是不是？我们聊什么你卖什么，都听是不是？ 医生表示啊，口罩里面加了一个支架，虽然舒适度觉得哎呦好了，好多了，但是密闭性降低了啊，也就是咱们所谓的防疫性能可能就降低了，降低了保护的作用。那网上呢还有一种口罩爆珠热卖， 哎呀呵， 医生提醒可能成为呼吸道基础病患者的致敏源，建议随身携带多个备用口罩，每佩戴3到4个小时及时换。 哎呀到夏天确实太热了，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该戴还是得戴，舒服了就是防护降低。 不过提到这我都想起来，那天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信息，因为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后来那个听众就说了一句话，叫男性的一面墙。 男性的一面墙是什么意思？ 五环一套房。 男性的一面墙， 是 五环的一套房。 后来我看半天，是我没理解，当然我也没念 啊， 我就一直在琢磨着，看来男性在家庭里的压力是挺大的，是吧？那这太沉重了。 一面墙怎么解释？ 后来我琢磨琢磨，我明白过来了， 明白了、 哦、 啊，真的， 就是其实那意思就是，很多人不光是男性朋友都有自己收藏的一些小爱好。懂我意思了吧、 啊？我刚才想，你这是什么？在家犯错误了？犯错误面壁，一面对墙，哎呀，这输出去五环一套房。 不，就有好多收藏男性朋友就女性朋友一说就啊，我鞋，我包啊，男性更甚至对吧？一面墙，比如说我收藏的一些限量款的旅游鞋 可不便宜的， 对对 对, 对， 一双好几千， 面墙 好几万都有、 啊、对吧、嗯、还有说我喜欢酒、 嗯、 虽然说我不酗酒、 嗯、 但是你比如红酒啊、 嗯、 白酒 啊, 啊、 类似这些、啊、我一面墙， 我那不少钱， 哎，不少钱的吧、 啊、 再比如说还有很多那些、哎小玩偶， 啊啊， 对吧？ 公仔， 哎，公仔、嗯、那也不少钱的、 啊，那更贵， 对吧？ 嗯， 你再比如说，有人说了，哎呀，我就喜欢手表， 啊 啊，一面墙手表， 一面墙，我的妈，那就更贵了， 可能就不是五环的 一套房了、 啊，可能是三环 二环，有可能是不是？酒那个收好了，也是哪儿都能换、 哎。 我那天在一个朋友那儿。他们是新开了一个小的那个餐厅， 嗯， 然后说你们来尝尝吧，然后他有一个酒柜， 嗯， 就在那儿摆着、 嗯、 然后说你们给点意见， 嗯， 我一看里头有好几瓶儿都现在市面上卖啊， 嗯， 30多万一瓶的那个 whisky、哦、 嗯， 我说这个应该加个玻璃门啊，玻璃门应该加个锁呀、 啊、 一是防盗、 啊、 我觉得直接偷的可能性倒不大、 防喝防喝 是不是？二我是觉得因为你是个餐厅， 嗯， 难免有人喝多了，喝多了万一撞一下，他也不是肯定不是故意的啊、 嗯、 我说你这如果没有一个玻璃门什么的，就你这个架子、 嗯、 他咣一撞架子倒了无所谓、 嗯、 你那上头好几瓶酒一脆就是100多万呢。 哎，那你想啊，就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我记得在上周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不是说嘛、 嗯、 你看像那急救车， 嗯， 不都棍儿， 对对、 啊、有可能是全障呀、 啊、 上的缠吊车， 忘了忘了 啊，好，那个是一个知识点。 嗯， 今天既然提到了说酒、 嗯、 你发现了没有？ 好、 哦、比如说啊，一般啤酒 啊、 一箱 啊、 多少瓶？ 24个吧。 好，你再比如说啊， 啊 茅台 有没有？ 比如说一小箱， 是6个，是不是？ 对 啊啊！ 你再比如说北冰洋， 北冰洋我刚帮也是24个吧？ 哎，你为什么呀？ 哎， 你琢磨过这个吗？哎，为什么他约定俗成的说这一箱就得是这么多 啊？ 他为什么不说哎，我茅台我一箱多放啊，别放6个， 啊、 我放12个。 是不是不好搬呀？ 啤酒别24个，为什么？ 不是，这真没想过，是不是能好搬？因为我想了想，他们这几个的那个面积都差不多。 不对， 不是吗？ 哎，不对， 那是什么？ 你 最近，哎、 你 别，你就跟我说了吧。你上回那，我现在有点老年痴呆，我有点老忘啊。你说说， 这是约定俗成的 啊， 就是，因为。一般这个都是欧标的 啊， 懂我意思吧？ 胆儿嘛， 哎，欧标的、 嗯， 所谓欧标的，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大型的集装箱的车， 嗯， 他就说，哎，我要照这个标准，我要放饮料， 啊、 正好能放满一车 啊， 懂我意思吧？ 啊、明白。 而并不是说，哎，那个可以是5瓶的，这个可以是3瓶的 啊啊， 放不了一整车 啊， 它不是一个标准 啊。 如果正好按这个来，一标准车。 啊、 哦，一点空地儿没有。 明白了，就跟咱们现在用那个标准件是一样，对吧？ 是这个意思。 好运好走 是， 但是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就是老用还是他们外国人的那一套啊。就比如最简单的，咱们吃蛋糕什么的， 嗯嗯 老跟你说弄个几寸的几寸的， 嗯嗯， 你其实不太知道。包括吃披萨， 嗯、 一个人吃个12寸的还是多少寸？我觉得这个和咱们那个它英寸和咱们原来自己中国那个寸、 啊、是 没关系，咱们自己老说那个那8寸牌6寸牌、 啊、 你老按那个想、 嗯、 但是披萨那个和咱这又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以后还是应该统一一个什么做蛋糕的以后就用咱们的这个寸， 真是， 或者你说多少厘米大家也能， 对呀、啊、以后再去蛋糕店人说先生您订一个、嗯、生日蛋糕，嗯，对， 嗯， 给我来5斤的， 来、哎、5斤的也行。我觉得就是让中国人能特别直观的知道它多大，包括英镑， 嗯， 就是它有多重、 啊、或者 有的时候咱们也不是特别能换算的出来。包括你说12寸的披萨多大、 哎， 你不太知道。 但是有一个数，大家现在已经很熟悉了。 什么？ 电视的大小？ 电视多啊？多少寸？ 哎，一般你说您来一个，我来70寸的。 啊啊。 来80寸的 哦哦，对，这个有直观的， 对吧？ 这个你天天看， 哎 啊，说明还是能适应， 能。给我来5斤的奶油蛋糕， 好的。您是要蛋糕多点还是奶油多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